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互联网一直被认为是前沿与创新的舞台，但是最近两个互联网创业项目却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与争论。没有汽车制造经验的一家公司，能否按照互联网概念造出合格的汽车呢？云视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视频技术？业界为何不认为它是视频技术的创新？在风险投资人看来，互联网技术创业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，互联网概念就等于生产力吗？ 新闻记录生活，是社会的刻度。科学还原真相，是智慧的光芒。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，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。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.6，20:20，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，照亮新闻深处。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。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，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。大家好，我是玉龙，今天是8月4号。60年前的这一天呢，8月4号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我们要把目光移到日本。在日本呢，1955年的8月4号，媒体对外公布，日本出现了一种痛痛病。这什么叫痛痛病呢？这个痛痛病啊，是起源于日本的富士县。从20世纪初期开始啊，人们发现这个地方的水稻普遍生长不太好。在1931年的时候呢，又出现了一些怪病，患病者呢大多都是妇女。一开始呢，表现是腰啊、手啊、脚啊关节疼痛，持续了几年之后呢，患者全身各个部位都会发生神经疼痛、骨痛的现象，行动很困难，甚至呢呼吸。每一口呼吸啊，都会带来难以忍受的痛啊，会呼吸的痛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大家就觉得，哎呦，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病啊？甚至有人呢，都是因为这种会呼吸的痛啊，实在是忍受不了，选择自杀了。有不少人呢，天天就喊，哎呀，疼死啦，疼死啦，痛死啦。于是这就叫痛痛病。1961年。日本的富士县呢成立了调查研究队。1967年呢，调查研究队啊发布了一个联合报告，表明呢痛痛病的来源是重金属，尤其是镉中毒所引起的。这镉中毒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后来发现原来是当地的大米的问题，因为当地有一些化工厂，他们排出来的污水呢其中有重金属，而这镉呢就是随着这重金属啊就进入到大米的，就进入到水稻的体内，最后呢通过大米的方式啊，吃大米的方式进入到人的身体当中。但是要跟各位说，痛痛病呢到目前为止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，体内呢所积蓄的镉也没有安全有效的排除方法。所以呢，要想排除痛痛病的风险，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要对水，对于大米的种植要特别特别的重要。现在呢，日本人的饮食生活呢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人均大米的消费量呢和1962年相比的时候已经减少了不少，镉的摄取量呢也是在随之不断的减少。我们和大家又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，日本出现了痛痛病。其实呢，在同时啊，就是在20世纪初期的开始呢，日本的痛痛病还有包括呢其他的像水俣病，这些都是因为环境污染对于人体所造成的影响。我们今天再次回顾这件事情，其实呢目的很简单，想要有自己高质量的生活、安全的生活，其实平常就得注意环境的保护，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。50年前的这一天，日本对外公布出现了痛痛病。 下来呢，玉龙再和大家唠唠嗑啊，来和您说一种生物能源。这个生物能源呢，不久之前我们也在新闻媒体当中看到，但是呢，它给我们带来的印象是负面的。比如说某某湖泊出现了蓝藻的现象啊，啊，这大面积的水啊都已经变了颜色了。但是啊，最近英国的科学家认为呢，蓝藻啊其实是个好东西，已经投资呢600多万欧元，打算运用蓝藻来进行一个清洁能源的生产项目，大规模的开发蓝藻用作生物能源。什么是蓝藻呢？先跟各位说一下，蓝藻不是说是蓝色的藻啊，蓝藻我们在一些污染的水体当中看到的是绿色，这绿色就像是油漆一样，绿油漆那样的颜色。但是呢，蓝藻是一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原始的单细胞的生物。此前美国有一些研究认为蓝藻呢可以生成清洁能源，利用基因把蓝藻进行一些改良之后，蓝藻可以吸收大气层当中的二氧化碳，转化成为氧气和醇类的物质，而这醇类的物质就可以作为清洁能源的使用。目前英国的帝国理工学院呢介绍呢，他们这个项目啊正在进行了，打算4年之内开发一个系统，包括一个生物反应器，经过基因改造的蓝藻可以在反应器当中吸收阳光、水和二氧化碳，未来可以生成清洁燃料的烷烃类和醇类。有可能咱们接下来啊，比如说30或者50年某一天，咱们去那加油站加的可能就不是汽油了，而是真的通过生物的方式改造出来的蓝藻，把这些蓝藻呢加入汽车当中，经过一些相关的处理和反应，就能够让我们的汽车跑起来。现在大家对于新能源的研究是越来越多，也是越来越加把劲儿啊，无论说是电能，还是说是氢能源，还是说是刚才跟您说的这种生物能源，其实不同的方向都是来帮助人类解决一个问题。问题就是化石能源对于全球的升温、气候变暖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。如何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，除了我们来优化交通出行的方式之外，其实能源结构的改变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，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。刚才和大家唠了唠嗑啊，一个新鲜的科学研究项目，其实我特别看好这种生物能源很好的去利用，未来才会解决咱们目前进入的能源困境。稍事休息一下，我们和大家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。 互联网一直被认为是前沿与创新的舞台，但是最近两个互联网创业项目却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与争论。没有汽车制造经验的一家公司，能否按照互联网概念造出合格的汽车呢？云视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视频技术？业界为何不认为它是视频技术的创新？在风险投资人看来，互联网技术创业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，互联网概念就等于生产力吗？ 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我是玉龙，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。我们听着这首歌的名字叫牛仔很忙啊，最近有一些互联网的创业者呢的确是挺忙的。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其中的两个人，也说两件事儿。我们的节目一直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些高科技啊，关注一些技术方面一些新鲜理念的一些改变啊，一些创新。但是在这创新当中，其实呢有人是真创新，有人呢只是说借这股东风把自己吹得胖起来。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辩一辩以下说到的这两个创业，两个和互联网，两个和高科技有关的东西，到底他们能不能做得成。在专家看来，做成的原因是什么？做不成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不久之前呢，有一家叫做游侠电动车的项目呢，在北京的三里屯开了新闻发布会，啊，披露了非常好看的数据。这些数据呢，包括百公里加速呢是不到6秒钟，而且这个车呢可以超过现在有名的特斯拉，可以开很多很多公里啊，400多公里。但是这个事情当天引起很多人关注之后，第二天就质疑声不断。有人说这个车呢，它目前只是卖的是一个概念，而且呢，希望说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发布会吸引更多的资金不断的投入。